平针是吧？上针、上针、下针，你懂吗？ 我就知道平针和反针 啊。 也不错了。那个放大镜说啊，我的师傅就是一位哎呀心细的男士，他已经退休了。我呢是过年过节的时候去他家，人家的师傅职业是厨师，做菜做得特细致，家里呀也收拾得井井有条。他有时候有意识的